恭读《地貌德前书》第三章。谁若想望监督的职分，是渴望一件善事，这话是确实的。那么，监督必须是无可指摘的，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，有节制，应谨慎，端庄，好客，善于教导，不嗜酒，不暴力，而应温良和善，不贪爱钱财，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，使子女们服从，凡事端庄。谁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庭，如何能照管天主的教会？不可是信奉教的，怕他妄自尊大而陷于魔鬼所受的判决，并且在外人中也必须有好声望，怕他遭人诽谤，落入魔鬼的罗网。执事也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饮酒过度，不贪赃，以纯洁的良心保持信德的傲记。这些人应当先受试验，如果无暇可指，然后才能做执事。女人也必须端庄，不缠棒，有节制，凡事忠信。执事应当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，善于管理自己的子女和家庭，因为善于服务的，自可获得优越的品位，大胆地宣扬基督耶稣内的信仰。我希望快到你那里去，但我仍把这些事写给你。假使我迟迟不到，你可以知道，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行动。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基础。无不公认，这前进的奥迹是伟大的，就是它出现于肉身，受证于圣身，发现于天使，被传于义民，见信于普世，被接于光荣。